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19号在平壤的千里马文化会馆举行。由红十字会中央委会各委员、中央和地方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志愿者、青少年红十字会员和平壤市各界劳动者参加。还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丹麦、芬兰和英国的红十字社代表、中朝各国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正在我国工作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活动上继讲话后介绍了在红十字工作中树立榜样的干部、志愿者和青少年红十字会员。参加者观看了反映朝鲜红十字会一意自豪的历程和活动的图书图片，还观看了录像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1946年至2016年》。活动上进行了纪念红十字会成立70周年青少年红十字会员和大同盲人学校学生的艺术小品演出。另外，这天朝鲜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为成立70周年举行了宴会。